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白驹过隙，岁月怎会默默无声？千言万语，光阴也在低吟浅唱。那些曾经印象在瞳孔里的沧海桑田，是否时常会浮现在眼前？那些曾经徘徊在耳蜗里的动听旋律，是否还会回响在耳边？没有音乐的人生将是一场错误。我们站在人生的旅途上，凝望身后走过的漫漫长路。时间冲淡了往昔的记忆，模糊了视线。也许会有某个时空带给你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会有某段音符拨动你积了灰的心弦。再看见那似曾相识的风景，再听到那动人心弦的声音，往事又飘上了心头。时光好似不曾流转，你我还是少时模样。 大家在周二下午5:20准时收听韶华有声，我是主播李琦。又到了喝气成霜的季节，不知哪天早晨醒来，树上挂着的最后一片叶子也被寒风卷落大地了。仔细想来，我在军都山下走过了合法大的第一个四季，也在广播台度过了和韶华有声的春夏秋冬。 然而我身边的人和事，还是初次相见时的感觉。不是时光不曾流转，只是它走得太快。不知道这寒冷的冬天会不会冻住我们的神经和记忆，好让我的思绪在韶华的可爱印象里多停留一会儿。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坐在主播间里感叹时光流逝之快吧。第一次来广播台，听到的是逸婷师姐告别期的那封冗长的情书，转眼间就到了我寄出这封告别信的时候。我想亲自把这封信读给你们听，待到日后我们相视一笑的时候，我不说话，你们也能听到我沉默的声音里投注的爱意。感情总会过去， 但是有些人有些事会永远留在我的心里，他们曾经出现，成为我人生中的一部分。人生没有多少诗意，生活是一张琐碎的网，我们得在各种细碎的东西上编织梦想。不管生命中可能要承受些什么，我们都要在这里高歌猛进和一败涂地过，要在这里和什么人的命运紧紧纠缠过，要一踏入这里就被巨大的回忆和期望充满，要经过这里四季的和煦温柔暴烈残酷，才能说我曾不顾一切地过了我的人生。我在广播台曾经为了和你的相遇欣喜过，为了做不好节目写不出稿子落泪过，感受过每周五中午例会时投进主播间温暖的阳光，也感受过录完节目走出主楼的凛冽寒风。我想我是属于这里的，我曾在这里不顾一切的生活。你对我的叮嘱，做了一年主播的我，到了最后一期节目的录制，也没能自信地走进主播间。坐在话筒前的我，还是会忐忑不安，怕自己读错稿子，怕选的歌不合适，怕没有结尾感。但是看到你的眼睛，听到你的声音时，我就能放下心来。因为你在我心里就是一个温柔的大姐姐。 我想很久以后有人在你耳边提起我的时候，你也会在心里想，这是我的小孩呀。你一直都是我心中那个美好的导播一婷，希望你的生活要一直美好下去。微笑着叫我琴儿，你的名字会笑，你的眼睛会笑，所以我看到你也会笑。每次来台里录节目，无论来时心情如何的烦闷，在离开时都会面带微笑。我习惯了听你和一婷谈天说地，习惯了看你给凌霄导节目。不知道以后你不在导播间时，我会不会不习惯？但我知道，不论什么时候再见到你，那些有你在时的温暖回忆，会第一时间涌上心头。 爱太懂的人不太多，连起来也让人心碎，碎成河。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再忙碌也戒不了爱的渴。遇见了就 我总会被生活中那些不经意的小事感动，为肚子里有爱吃的食物感动，为书桌上有一道阳光而感动，为脑海里有一段爱情而感动。你打动我的那件小事，是你在我的朋友圈下评论陪伴二字。有一种陪伴不是在身边，而是在心上。有一种声音不是我在听，而是你同我一起听。能和你做搭档，是我加入广播台收获到的最大的幸运。我每次录节目你都陪着我，而你录节目的时候我却很少陪着你。我可能不是个很好的搭档，但你是我最好的搭档。现在我们两个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组里的事情总是你惦记着，还要拜托你日后帮帮我这个不精通业务的导播呀。我还要和你一起在导播间做节目，吃零食，聊聊每周过得好不好。既然已经陪我走过一年了，那就再陪我走过一年吧。彼岸的你 影绰绰，风中早就不再回头，哪怕想征服的不过是沙漠，珍惜最是难得。爱你让生命变辽阔，温柔被我唱成了歌，伴你人山人海不停留。穿山越海 忘不掉，是你在我犹豫不决想要离开的时候安慰我支持我。要是没有你的温柔陪伴，我想我一定会抑郁着离开，但还好有你在，我没有做出会让我后悔的选择。你是云霄，你是我遇到的温暖。 从此江河只是传说，天地融化星辰吞没。 这是我在韶华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录节目的时候，外面刮着凛冽的寒风。回想起喜爸爸和一婷找我吃饭，问我要不要来音乐组的时候，也是一个刮着大风的日子。那时的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不知道以后回忆起我在广播台走过的这些日子的时候，心里会是什么感觉呢？我在音乐组的这一年，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说心里话，我觉得做节目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从选歌到写稿子都不是我的拿手之事，所以有段时间每次都是极其失落地拿着稿子从军都走向主楼。 但还好，在导播间等待着我的是一群温暖而可爱的人，以至于我每次录完节目都如释重负。因为有你们，所以我想再艰难也要坚持下去。因为有你们，我才没有做出令我后悔的选择。也许在毕业多年后再回到法大，听到广播里的歌声，我会会心一笑，想着我的声音也曾以电波的形式飘荡在校园里，我的声音也曾飘入过法大人的耳朵。我是属于广播台音乐组的一员。现在的我，感谢一年前的我没有选择放弃，未来的我也一定会感谢那个用心选歌、熬夜写稿子的我。韶华易逝，岁月难留，我天资不够聪颖，却又学得太慢。在我刚刚要掌握韶华有声的真谛之际，就是我要离开他的时候。从今往后，韶华和岁月就要交给博文和韩松了。有些心里话想要在这里说给你们听，希望你们选择了这里，就在这里开心地过下去，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和无论做什么事都能从中发现乐趣，是两种很了不起的能力。我们一直在追寻前一种，但别忘了后一种是实现前一种的途径。希望你们能在这里发掘享受广播的生活。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虽然说设备的操控在熟练之后发现也没有想象中复杂，节目剪习惯了，掌握了规律，也可以做得很快。正如喵喵走的时候说的，他们不过是比我们先做过了这些事情，我们以后一定也可以做得很好。有点想我们的大佬们了，不知道在为未来奋斗的闲暇之余，他们是否也有在默默关注着放肆的后续香火。一句话，散伙饭都来好吗？你们亲手带的孩子们这下也要退台了。节目还是不能太丧呀，先以一首带感的爵士 What kind of woman is this 把气氛搬回来。话说自从当了导播，不用再写稿子考虑歌曲的搭配之后，我就开始疯狂地刷起了各种爵士。其实我觉得爵士乐也是可以划在我们的选歌范畴内的，只要年代不是太久远。记得以前翻车就做过一期，哎，我发现我现在真的一言不合就会开启指导模式，难怪大二的四个主播会叫我梁组长了。要知道上个学期这些事情可都是近期一手包办的，既然提到了他，那就从他开始说吧。我马爷，人妹陆子野。马金奇大概是我见过的情商最高又不油腻的男孩子，跟他相处起来真的会有一种好姐妹的感觉，透视装什么的还是让人印象深刻，不愧为我台第一美男。前几天歌手大赛我们给翻车打 call 的时候，远在浙江交流的金奇居然冒出来撒娇，说自己怎么不是我们的族宠了。从马爷到琪琪小公主的蜕变也是最可爱的。上学期丫丫还在上海交流的时候，放肆也是只有三个导播，那时候你真的为放肆做了很多，尽职尽责，谁当你的伙伴谁省心。认识你是一件幸运的事，你对大家的好大家都记在心里，你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族宠。 Something from outer space. What kind of woman is this? kind of woman is this? Ooh. What kind of woman is this? Look at that. She shakes all over when she walk. She made a blind man see, made a dumb man talk. Huh. What? 过了多久 Taylor Swift 终于带着她的新专 Reputation 强势回归，妹妹的音乐也算是我入欧美圈的启蒙之一，这个 call 还是要打的。那就随着这首 Gorgeous 来讲讲我在放肆的另外两位同年级的小伙伴小白和丫丫的故事吧。首先是和我一样稳稳地驻守在放肆两年半从未离开的小白。小白这个人怎么说呢，看着挺冷静的一个人，实则情绪超级丰富，总是在票圈激动地吐槽各种有趣的事情，变身迷妹之后更是各种癫狂，似乎是一个有三种声道的女孩子。第一种是正常想话时的平静如水，第二种是录节目时的波澜不惊，第三种是迷妹打 call 时的惊涛骇浪。然而这样一个情绪疯狂波动的花式的小白却十分十分的靠谱，可以说是放肆组的靠谱担当了。这个学期我们的马劳工不在，刚回来的丫丫由于空缺了一年的时间稍显得经验不足，我自知不是个靠谱的人，多亏有你日常安排这一切，放肆才没有出什么大错。你总是这么稳，什么事情交给你仿佛就已经完成了，认识你是一件幸运的事，谢谢你这两年半的陪伴。然后就是丫丫了，一个呆萌的喜欢穿格子裙的宅妹子。由于我实在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大一的那一年跟你的交流并不是很多，不是那么熟悉。然而这学期第一次开导播例会的时候，大群里虽然发了通知，但是没有特别提醒你要来，我还在担心你会不会离开太久了就不回来了，小心地问你到哪了，结果下一秒你就推门进来了，那一刻的心情真的就是一种很久没见的老朋友的感觉，有一点兴奋，有一点开心。给你补课导节目和做节目的时候发现你学东西特别快，过一遍就不会忘记了，跟大一大二的第一次接触的孩子们也迅速打成了一片，很快就进入放肆导播的状态，我们也很自然地熟悉了起来。无论离开了多久，只要回来了就是我大放肆的人，我们永远都是好伙伴，能够认识你也是一件幸运的事。 记住 《寻梦环游记》这个名字确实有可能会让人对这个电影有一点偏见，不过亲测真的是一部除了名字几乎挑不出缺点的电影。家庭很重要，而广播台放肆音乐对我来说就像在法大的一个家一样。一首电影主题曲 Remember Me 的中文版请记住我，一起来听我吐槽放肆家族大二的孩子们。 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 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负责带的主播 Candy，这个当初我没去开例会，自己跑过来通知我说他是我的小孩的小朋友。招 Candy 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满意，听的歌也很对，人也很活泼可爱。怀着他要录一期非常爆炸嗨的节目的期待去帮他录的小样，居然出乎意料的有一点桑桑的，也是很反差萌了。一开始以为 Candy 是一个很没心没肺的孩子，后来才发现他其实非常的心思细腻，总是在扮演着那个活跃气氛的开心果，珍惜着他所珍惜的人，努力认真又聪明。后来的 Candy 真是把节目做得炉火纯青，桑嗨结合，我想没有什么风格是他不能驾驭的，也没有人会不喜欢他这样的小糖果。在你为更优秀的自己奋斗的路上，疲惫的时候放肆永远是你的避风港，加油。 我即将飞翔时请记住我，我们的爱不会消失。 然后就是上学期被我导了很多次的节目质量无可挑剔的端端，在听了我之前几个主播导播的告别期，似乎大家对你的听歌品味一致认同呀。例会上夸过太多次了，要我现在还怎么说你好。素朴在录节目中会突然消失是真的很神奇，不过我倒是很期待你用素朴录一期节目，应该会有出乎意料的效果。敢让你这么玩的组，估计广播台也就放肆这一家了，你敢试试吗？东东平时看起来莫名有点凶凶的，直播的时候却总是笑着讲话，看来应该是真爱，放肆也很爱东尼老师。你的另外三个小伙伴总是很忙，如无意外我想以后你就会是放肆的靠谱担当了，要好好照顾放肆哦，加油。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昨天小白选了一首黄老板的 Perfect， 这样本来选歌困难的我灵机一动想到了这一首 Thinking Out Loud， 就让我们继续吃瓜，来听听那些年良久眼中放肆音乐的大二主播们。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les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放肆音乐的女神，我说是翻车，没人反对我吧？每一年的歌手大赛，广播台的放肆音乐组的主播翻车，都会毫无悬念地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上，而放肆亲友团总是打 call 打得最卖力的那一局。复赛被突如其来的送花吓到了，我们差一点群殴那个男生，想不到决赛时大二的另外三个小可爱居然偷偷买了花也要送一次，你们真的太暖太甜了。翻车小朋友不仅唱歌好听，还是身兼数职的事业型，朋友圈总是在轮着各种活动的推送，但听过他节目的人才知道，翻车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女孩子，是一个治愈型的主播。翻车作为放肆唯一的日语歌输出，我想说听日语的人应该都是对这个世界怀着美好期待的善良的小天使吧，加油啊。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e 最后就是放肆单纯的栏目主播云天浪，喜欢打篮球的国军男公关云天。一开始的云天除了稿子会按时完成，平时既不在群里说话，也不来开例会，还老是找不合适的其他组的主播来给他代班，各种骚操作。口头禅是 OGBK 的云天说，我对他的节目风格影响挺大的，但说实话我想我还是抵不过网易云的。你是个慢热闷骚型的人，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也为广播台默默地付出着，看到你们四个大二的主播现在关系这么亲密，我也就放心了。据说你们之所以熟起来，还是因为你为了方便自己换班，所以拉了你们的小群，这个套路姐姐很服气。能理解你身兼数职的忙碌，但作为组里唯一的男生，还是要多照顾一下女孩子的，请参考一下近期和 Sky。 虽然你眼睛很小，但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眼中温柔的光，加油。这样到了最后一首歌，一首 500 miles 的中文版别送我，送给今天来听我节目的所有人。这首歌很短，正如我在广播台与放肆音乐一起度过的时光，转瞬即逝。豆包、露西、 groceries 还有长安的故事我还没有讲，那就留给以后吧。你们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的放肆主播，请守护好放肆音乐，照顾好你们大二的师兄师姐。请不要送别我，因为一切都不会就这样结束，我一定还会再回来。我是送不走的良久。近期小白、丫丫、 Candy、 东东、翻车、云天、豆包、露西、 Groceries、 长安、放肆音乐、广播台，我爱你们，再见。 送别我，送别我，请送别我，请送别我，此去不知朝归期，请送别我。云一朵，云两朵，散步。